现在加时战队第二位出场选手已经向比赛席走去，我想很多观众对这位选手可能有点陌生，他的名字叫邱飞，是加时战队本赛季从训练营提拔起来的选手。在去年夏天加时战队出击以内，战队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三位主力选手离开了战队，肖时钦加入，而然后就是这位叫邱飞的选手从训练营入选到了一线队了。 潘林介绍着加时的出场选手。如果再把去年冬天叶秋退役孙翔加盟算上的话，加时近一年半里差不多算是将主力队完全换了一遍。李一博说。 是的，其中叶秋队长、刘浩副队长这两个通常来说都会是战队主心骨的人物都离开了战队，然后是贺明，加时最常以第六人身份出战的选手，是和刘浩一起作为肖时钦转会的交换选手去了雷霆战队，再有就是郭阳，在去年夏天加盟了呼啸战队。 潘林将加时战队的交易调整介绍了一番。离开加时的这几位选手说起来这一年打得都相当不错。 没错，他们现在都是各自战队的主力，郭阳加盟的呼啸战队其实也是近一年来多调整幅度较大的战队，有新核心选手唐昊的加盟，还有上赛季最佳新人赵宇哲坐稳主力，再加上郭阳这种有实力选手的加盟，呼啸战队这赛季的成绩相当抢眼，可以说已经跻身联盟一线豪强了吧。 对于呼啸战队来说，怎样进入季后赛已经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还有刘浩和贺明加盟雷霆后的表现也非常不错，雷霆战队在上半段险些跻身季后赛区，不过在冬季荣耀大更新后，雷霆战队的成绩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目前有一些落滑。 这种更新对于战队的冲击肯定是难免的。 是的，邱飞呢，就是这些出色的选手离开加时以后，加时从内部挖掘出的新人。 潘林把话题又绕回了现场。 这赛季真是出现了不少新人呐。 是啊，像蓝宇的卢汉文、微草的高英杰，这赛季的表现都极其的出色，通通入选了全明星阵容。 我发现很有意思一点啊，卢汉文、高英杰再加上眼前这位叫邱飞的选手，他们的职业正巧都是本队的王牌角色职业。 是啊，他们都将会是战队的未来以及联盟的未来。 不过相比卢汉文和高英杰两位选手已经经历过联赛的检验，邱飞选手这赛季很遗憾的只能在挑战赛里征战了。 虽然他有一些出战的记录，但是这么说可能对加时的那些对手有些不尊重啊，但是我还是要说，挑战赛的水准确实难以检验出加时战队的真实水平。 说的是。 所以这一场对于邱飞来说才是他真正面临的第一次大考啊。 而且题目相当大，他面对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叶秋。 是的，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比叶秋更了解战斗法师这个职业的人吗？ 低调低调，国外也是有很多出色的荣耀职业选手的。 好吧， 潘林刚才也就是亢奋起来一句感慨，倒也不坚持这个认知，还是继续聊眼下的邱飞。 如果加时真是从培养接班人角度栽培这位选手的话，那么他一开始准备接任的选手似乎就是叶秋啊。 这很显然。 那么叶秋还在加时的时候，恐怕少不了对邱飞的言传身教，他们相互之间恐怕会很熟悉。 不过现在叶秋改换了新的职业，散人这种玩法可是从来没有在职业圈中出现过的，没有人敢说对这个职业熟悉。 但叶秋对战斗法师的熟悉总不会因为更换了职业就轻易忘记吧，这么说来的话，这场对邱飞而言就更艰难了。 那倒未必，叶秋了解战斗法师，但他未必了解这个选手，他所熟知的邱飞是一年半之前的那个邱飞，邱飞这样的年轻选手各方面都还远没有成型，他的成长性是谁都无法预测的。叶秋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的那种了解，我想这场比赛邱飞一定会给他意外，加时战队安排这样一位年轻选手出阵肯定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我想更多的或许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您说的是。 好，现在邱飞已经进入了比赛席，比赛即将开始了。 从叶修出场开始，解说可说的话题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再到邱飞出场，两人继续一唱一和，滔滔不绝。现在比赛可算是要正式打响了，潘林精神也是为之一振，这样的对决他本人也是相当期待的。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邱飞的角色、战斗法师、战斗格式的资料。加时战队不愧是拥有斗神一叶知秋的战队啊，邱飞的战斗格式武装度也是相当高，实践银装堪比很多一线大神角色，而且从最终角色属性上来看也是相当出色，1314的力量和1310的智力，邱飞的战斗格式秉承了一叶知秋的风格，力量智力的相对平均。 呵，刚看到这数据我还有些吓一跳，这根本就是比一叶知秋还要高嘛。 哈，看来李指导你也是一时间忘记了，现在是75时代，估计你心下对比的是70时代的一叶知秋数据。 可不是嘛，好几年的习惯了，还一时间就有点转不过弯来。 希望这场比赛之后，无论战斗格式还是一叶知秋，都能给您留下全新的印象。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依旧是港口小镇这幅图，双方角色已经出现在了刷新点，他们会怎么做呢？哦，没有人战术走位，没有人战术走位，无论是叶秋的不好意思，现在应该是叫叶修，无论是叶修的君莫笑还是邱飞的战斗格式都没有采用战术走位，双方直接朝着地图正中冲了过去。 嗯，邱飞这样应对是对的，就算他可以带给叶秋叶修很多未知，但在战术方面我想他还是不要试图去给叶修惊喜的好。 您说的是。 至于叶修这边，我想如果这是擂台赛的第一场比赛的话，他恐怕也会采取一些战术走位一类的手段，但现在星星被萧时钦连挑了三人啊，士气急需提升，正需要一个人站出来，这种时候他必须打得坚决一些，能正面击溃加时选手，那会给己方注入一针强心剂，毕竟擂台赛还不是全部，稍后还有团队赛，如果现在就被加时的气势吓住的话，那星星就输定了。叶修现在紧要的问题就是挽救星星战队的士气。 没错，好，现在双方已经接近地图中心，本应是毕竟熟悉的一对选手，或许还有着师徒之意，现在上场后他们没有任何言语上的交流，直接就朝着正中心杀来，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有大概40个身位格，很快就要相遇了。30个，哦，攻击了，叶修率先发动了攻击，君莫笑的跑动未停，但是已经开出了一枪。 潘林叫道，君莫笑手中这件银武是非常有趣的，它可以变换多种形态，就目前我们所知已经囊括了六大职业系，所以叶修可以操作君莫笑轻而易举地使出六大系的所有散人可以学习的技能，很多新玩家可能对散人这种玩家不甚了解，在荣耀早期这种玩法曾经风靡过一段时间，但是最大的技术难题就是切换武器的技能释放问题，大家都知道荣耀的很多技能都必须相应的武器才能施展，散人为了用各职业技能就需要不停地切换武器，这样的操作繁琐不说，武器切换的冷却也会非常严重的局限攻击方式，但是君莫笑现在手中这把千机伞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的多形态变化似乎不存在武器切换时的冷却，这把武器可以说完全就是为了散人量身定做的。好，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先看现在的比赛。 李一博一看比赛已经完全斗在了一起，连忙停下了他的资料介绍。 君莫笑之前的射击被邱飞操作战斗格式闪开，之后并没有选手拥有攻击距离优势情况下的风筝战斗，依然是继续朝着战斗格式冲了上来。战斗格式出手，起手落花掌，君莫笑移动闪过，哦，这里有一个小细节的霸碎。 潘林一声大吼，吼断了李一博试图的讲解，而李一博也很无奈，因为双方这一开场就打得激烈，他连见缝插针来点高水平解说的机会都没有。 君莫笑倒住了，这是剑客技能格挡，战斗格式这一下落花掌后接的霸碎非常突然，君莫笑无法闪避，用格挡硬接了一下。 潘林叫道，